欢迎嚟到吓新嘅一集嘅呢一个嘅 MIHK 10周年嘅呢一个嘅特辑吓，涉到空虚，网台血泪史。咁啊话咁快咧就新嘅呢一个嘅一集啦。咁啊呢一集嘅推出嘅呢一个嘅时候咧，就已经系5月份嘅呢一个嘅最后呢一个嘅礼拜。咁啊真系光阴似箭啊，日月如梭吓，即系呢一个喺僆仔小学鸡读书嗰阵时已经教嘅一句嘅 sentence 啊。咁啊，睇翻啊，即系无论我哋而家嘅呢啲嘅生活啦，真系嘘嘘声咁样咧，就一段嘅时间咧，就咁啊，即刻就一日过去到。咁啊，仿佛咧，有时咧都冇时间咧，就系坐定定啊，系谂翻起啊，即系曾经发生喺你生命里边嘅一啲嘅事情啊，你见过一啲嘅人啊，又或者大家当中发生过一啲嘅故事啊，哇，嘘嘘声咁样去走咧，就好多嘅时候咧，留唔低，记唔住。嚇，有適當嘅時候要坐定定斟杯茶食個包，至諗翻起，哇！原來都有咁多呢啲嘅故仔，唔知係自己有時嚇，即係唔覺意嚇，即係將佢故意去遺忘，定係真係自己嚇雜務太多，一時之間記唔間嚇以前發生過一啲嘅事啊。咁所以，我今次呢一個嘅機會同大家分享啊，喺過去呢10年啊。我個人喺一個嘅搞一個嘅網台啊，營運 MHK TV 啊，之前嘅前身嘅低俗頻道啊，發生過一啲嘅大小事項啊，同埋接觸過一啲嘅朋友啊、人物啊，結上嘅一啲嘅親家，搞出過一啲嘅惹事啊，係嘛？遇到一啲嘅問題啊，一啲解決唔到嘅 problems 啊，咁樣。咁而家即係正宗係年關難過年年過，嘘嘘聲就已經係過晒。咁啊過完啲關就好少嘅望翻轉頭，咁啊回憶翻以前嘅一啲嘅過去發生嘅一啲嘅歷程。咁啊好彩咁啊有呢一個嘅機會，咁啊今次咧俾小弟等阿老我可以咧就係每一集我都去諗翻你當時發生嘅一啲嘅事即係唔好人生去到終點即係然後至發覺哎呀。原來我做咗啲嘅嘢，我都唔記得咗，咁又好似咧就係白過咁樣咁啊！趁呢個機會，亦都可以同大家去分享下當時呢個心路歷程。咁啊，上集都有講過啦，即係大家都即係聽老我分享過當年呢一個嘅老蕭即係義正詞嚴咁啊，即係踩我哋即係話我哋立心不良啊，欺負殘疾人士啊，係嘛？對女性唔尊重啊，咁啊，即係其實我話冇乜點特別嬲佢嘅，即係喺個大局嘅呢一個嘅着想。咁啊，糾正翻上一集我用錯咗一啲嘅時間表。當年咧就係並唔係因為一個嘅五居公投而即係怕影響到佢哋嘅選舉嘅工程。而當時咧就係呢一個嘅追殺民主黨嗰陣時嘅一個嘅選舉嘅呢一個嘅情況。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咁啊，當時《蘋果日報》即係鞭策得我哋呢一個嘅節目闖出嚟嘅風波龍心事件，就鞭策得最緊要。咁啊，而呢一個嘅黎智英亦都係背後呢一個嘅民主黨嘅金主即係好支持呢啲嘅泛民啊、白鴿黨啊咁樣。咁啊，即係黃毓民即係同埋老蕭嘅人民力量啊，當時啊即係追殺民主黨，咁啊肯定啊令到即係呢一個嘅《蘋果日》。部就喺个文章上边啦，个口径上边啊，对我哋就唔会客气。咁啊，无谓俾人哋就系标签咗富人灰度，系嘛？即系同呢啲嘢拉上关系，影响到个选举工程。咁啊，老萧一定要同我哋咧就系划清界线。咁啊，呢个我都好理解嘅。咁喺大局个着想里边咧，我就真系冇乜太大嘅呢一个嘅特别嘅呢啲嘅反感啊，又或者唔知点解啊，即系都可能会觉得唞一唞当时都应该未尝不可系一件嘅坏事。咁啊。開始我有時都有時喺搞呢個星期五舞女嘅時候，我都會有夜難人靜，都會諗諗即係飲大咗又或者翻到屋企啊，老婆同阿花木蘭都瞓晒覺嘅呢個時候咧，就會諗有一日阿女都會大個噶。咁呢啲嘅節目即係如果即係你完全都唔理後果咁樣，就即係走出嚟去做一啲嘅嘢，你唔怕影響到你自己，但係你怕唔怕影響到你嘅家人咧？係嘛？都有諗過呢一個嘅情況。咁啊，但系奈何啦，即系当时我即系虽然唔系年少，但系仍然系好气盛，系嘛？即系仍然就系即系做嘢就系冇顾后果，冇谂到咁多咁 detail，咁啊谂，到时先算啦，佢大个先算啦即系就成日都系用呢一种嘅方法去谂嘢，咁啊，但系亦都系因为咁行咗一条嘅路咧，就系令到咧就日后勇往直前啦，继续要做呢一个嘅低俗频道开始，然后有呢一个嘅 MIHK TV 啦。咁好啦，咁啊，就大家都可能会谂啊，嗰阵时成班友仔冇咗个节目，哇，聚咗咁多呢啲嘅网友 fans 啊，观众啊，会唔会可惜啊？咁样咧， 咁我就唔知其他啲人點講，我就一樣嘢，一個人咧就一定係覺得唔會有可惜嗰就一定係盧 L 係嘛？咁阿東同埋阿力蘇咧，咁啊即係唔多唔少，佢哋都好中意一啲嘅幕前嘅一啲嘅limelight 啦、即係人前人後嘅歡呼啊，擁戴佢哋啊，有 fans 啊。咁佢哋喺呢度唔多唔少都唔怕會有一啲嘅影響嘅。咁但係當然係嘛，即係阿東啊仍然啊，即係係一個網上面一個活躍嘅分子，咁力蘇啊仍然有句咁嘢五個一夜情，咁啊對佢嚟講就唔會有太大嘅呢啲嘅影響啊，又或者係影響到佢啊，即係有 fans 支持嘅一啲嘅地方，咁我就落得清閒係嘛，即係可以唞下係嘛。咁但係就同時之間咧，我亦都係接咗一個嘅 project 去做啊。咁呢一個嘅 project 咧就係、開始就係去一個廣州嘅電視台，就去做一個嘅顧問嘅一個 consultant 嘅一個嘅角色。咁啊，點解會有呢一個嘅工種去做咧？咁就係當時我有一個嘅廣告界嘅以前嘅一個嘅同事，咁佢自己就出咗去做一啲嘅金融。咁啊，機緣巧合之下咧，佢其中一個 client 亦都係佢嘅朋友咧，就喺大陸裏邊咧，俾人屈鳩咗咧，就要投資落一個嘅廣東電視台，一個嘅好細嘅一個台嚟嘅。咁啊，同仍然係講廣東話。咁喺呢個台點解要屈咗佢做咧？就好有趣嘅。原來佢好早年咧就喺深圳咧就投資一啲嘅水利項目。咁啊，蝕咗好撚多錢嘅啦。咁啊，但係突然之間咧，即係機緣巧合之後咧，隨住深圳嘅經濟騰飛啊，多咗人哋做生意啊，哇！點知呢一個嘅水利項目咧，就令佢打屌你咩身家嘅暴漲。咁啊，賺到錢啊！咁但係當地嘅呢個市政府咧，就揾佢傾偈啦，咁啊，然後就話政府想買翻你呢一個嘅 project，咁啊，俾翻好大嚿錢佢。咁啊，揸咗好大嚿錢，咁啊，即係點樣做咧？全部都係人仔要帶翻嚟香港嘅喎，係嘛？啊，咁點知當時嗰啲嘅領導啊、市嗰啲嘅政界嘅人士啊，就同呢位朋友講話：，喂，我哋有個電視台，好希望你可以投資，即係靠你呢一個香港人嘅靈活嘅觸覺啊，whatever 啊，你入到嚟之後咧，就一定會擺呢個電視台咧，就帶來呢一個嘅新氣。咁啊，其實呢位朋友咧就喺大陸裏邊營商咧，都做咗一段嘅時間啊。咁啊，即係佢當然就係絕對明白到啦。即係其實屌你老味閪，根本就係共產黨就唔撚想你攞啲錢走，就要啲錢咧就抌翻落去呢一個嘅中國裏邊。咁你就喺呢一件事件裏邊咧，即係你可以見得到咧，你喺做大陸做生意咧，啲錢帶撚到去出境，屌你老母就係你嘅錢，出唔撚到境嘅錢咧，分分鐘仍然都係共產黨嘅呢一個嘅錢。咁啊，呢位朋友就即係即係冇辦法啦。咁啊，投資咗即係抌咗一啲嘅錢落翻呢一個嘅廣東電視台。咁啊，另外一部分嘅錢就可以啊，即係希望就可以拎出呢一個嘅國外啊咁樣。咁啊，唔識搞啊，咁啊又即係個 branding 又唔知點樣去做好佢啊，即係啲營運啊、創作啊、operation 啊，完全都即係要依賴一啲即係原有喺廣東電視台裏邊一啲嘅固有分子。咁啊，我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以前嗰位同事咧就介紹我認識咗呢位嘅朋友，咁而位嘅朋友咧就希望咧就話幫手咧就係一個禮拜咧就上我一兩次啊，咁或者係睇下個台有啲咩嘅嘢，俾啲意見啊，整好個 branding 啊，俾一啲嘅advice 佢哋啊，個台點樣營運啊，節目嘅方向啊，有啲咩地方要執啊，如此類推啊，即係個台點樣可以啊，即係嗰陣時已經係10年前左右啦。就已經由一個嘅線上offline 嘅一個嘅媒體，係一個 mainstream 嘅一個 TV，希望去到一啲嘅唔同嘅地方，譬如公交車啦、巴士啦、地鐵啦、的士啦，咁啊即係都可以播放到一啲嘅節目，然後跟住就賣廣告去賺錢嘅。咁一個概念咧，就係 before 我哋有即係手機、智能手機好盛行之前。咁啊，即係當時咧就係video on demand 啊，或者係 video 就已經係可以咧，就係喺唔同嘅一啲嘅地方裏邊都可以傳遞到信息，可能地鐵啊，頭先講嘅搭 lift 啊，即係總之呢一台嘅呢啲嘅信息啊、新聞啊、節目啊、廣告啊，都喺呢個中國嘅呢一個嘅廣州市嘅呢一個嘅境內咧，都可以啊，或者係呢個二三線嘅城市咧，都可以睇得到。咁啊，幾好玩嘅呢一個嘅 project。咁啊，當時我另外一啲嘅投資啊、生意啊，就已經咧就係上咗一個嘅軌道啦。咁啊，又或者可以講係即係同時之間我都多一啲嘅時間可以兼顧出嚟啦。咁我亦都係搞緊一個叫做魔852嘅呢一個嘅生意啦。咁啊，亦都啲做一啲嘅香港文化設計嘅一啲嘅產品，咁之前同大家分享過。咁啊，有呢個 project 去做，咁啊有翻啲 income 可以幫補下我，可以有啲 cash flow 去可以就係 做產品設計啊、生產啊咁樣，咁啊何樂而不為啦？咁啊，尤其是啊星期五舞女呢一個節目又冇咗啦，咁啊即係更加多啲空閒時間。咁而喺呢個時候呢，咁我就當然就即係同阿 Noel 就傾偈啦。嗱，我有個咁嘅 project，咁我以為呢就係幫我喺個創作啊，同埋呢就係喺一啲嘅 branding 嘅一啲嘅direction 或者一啲 execution 嗰方面呢，就是、幫手呢就係、是、做一啲嘅 support 啊咁樣。咁我就同阿 Noel 同埋阿東佢間公司呢就合作咗，俾一個 retainer 佢哋嘅合作啦。咁而喺咁嘅情況咧，我哋都係開始咧，就係展開我咧每個禮拜咧都要起碼有一至兩日咧上廣州嘅呢一個嘅頻臨嘅呢一個嘅生活。咁啊，我仲好記得就係要搭呢一個直通車，係咪？晨咁早就要去到呢一個嘅最早定係第二班嘅呢一個嘅直通車，直上去呢一個嘅廣州。咁啊，然後去同佢電視台啲人去開會啊，睇下佢嗰啲嘅有啲咩嘅問題啊，俾一啲嘅意見啊，俾一啲嘅節目嘅方針啊。呢一個嘅 brainstorm 啊，咁一啲唔同一啲嘅 idea 啊，咁啊，然後就睇佢一啲唔同嘅界面啊，有啲咩嘅art direction 可以俾得到佢意見佢哋啊，icon 要點樣去做啊，logo 要點樣去做啊，成個 corporate 嘅顏色啊，branding 嘅一啲嘅字款啊，如此類推，好多嘢都係 kick clock 咧，即係喺呢一方面裏邊咧就俾 input 嘅。咁啊，就係喺呢一個嘅大前提之下咧。我開始咧就係有一啲更加多嘅機會咧，就接觸下，即係開當時嘅新媒體嘅呢一個嘅製作嘅呢一個嘅或者係營運嘅一啲嘅opportunity 咧，去學習啊點樣去做呢一樣嘅嘢。嗱，有趣嘅地方就係我有時覺得咧God 即係 works in a mysterious way 啊，冇咗一個網台節目，但係同時之間咧，佢俾我就做一個短期嘅 break，就有機會可以上到大陸。了解真正中國嘅一個嘅 operation 會係點樣？咁啊，然後仲有趣嘅地方咧，就俾我去中國大陸去玩一個新媒體，我唔需要投資，我唔需要跌錢，我就有錢收。咁啊，仲要了解下人哋點樣去製作啊、運作啊咁樣嚇。然後當中裏邊我一啲嘅同佢交流啊、意見啊各方面嘅嘢。咁啊，其實你問我喺當中有我嘅 contribution 多唔多咧？其實係好難嘅，係冇乜嘅。個原因係始終有一個文化嘅呢一個嘅差異，有好多嘅taboo。有好多嘅一啲嘅顧忌啊，或者一啲嘅 suggestion，根本大陸係 execute 唔到。咁啊，其實我最開心有一次就係俾出一個意見，就係、是、當時就係同佢哋當地一個做 marketing 嘅同學仔咧、朋友仔咧，咁個人就好 aspire 住我哋香港啲文化嘅。咁啊，佢亦都即係好配合我，有時我提出一啲嘅意見，佢諗方法點樣 execute。咁但係奈何啦，十幾年前嘅呢一個嘅中國係咪即係就算 even 去到廣州啊，啲人都係仲係即係好 lay back 啊，即係踢一踢喐一喐啊，唔係或者香港人咁積極啊。咁我曾經有一個個 project 咧，即係做得幾好，就係喺當時廣州嘅一個天河區嘅一個商場裏邊咧，就做一個咧向哥哥張國榮致敬一個嘅 tribute，就係成班嘅後生仔咧，突然之間咧喺商場嘅一個嘅 square 外邊咧，就係跳 Monica 嘅。咁然後當時佢哋一啲預備咗嘅攝製隊咧，就拍攝晒到所有嘅呢啲嘅盛況啦，然後剪輯過去咧，就喺佢嘅巴士啊、的士啊、電梯啊、電視台啊咁樣去一齊播。咁啊，即係呢一個嘅 step，即係如果你今日嚟睇，我即刻就做 live 啦，係嘛？即係即刻就可以 streaming 啦，唔需要再剪輯。咁但係講嘅十幾年前，其實呢個嘢已經係當時一個好大嘅一個嘅突破。咁同埋以當時一個朋友嘅電視台嘅人力啊、物力啊、execution 啦，咁啊，其實做到咁樣咧，就亦都好難能可貴。咁啊，其實我呢一個朋友咧，就係老老實實咧，呢一個 project 就注定閪難嘅。第一，共產黨係唔會俾你搞一啲嘅媒體嘅大嘅突破。第二，係嘛，即係亦都個台本身亦都係年年都蝕錢，賺唔到啲咩嘅錢，冇乜人投資落去賣廣告，係嘛？In case 要做好成件事，要抌好多嘅錢落去。咁而我更加令我明白到，就係做一個媒體。如果你個心係淨係掛住去賺錢，而你個心係冇諗過要做好個節目，或者係將個媒體要定咗一個嘅某一個嘅 platform，某一個嘅 positioning，一個特定嘅一個嘅台格啊，台嘅一個嘅性格係嘛？你做嘅嘢要符合晒呢一樣嘅嘢，模模糊糊不知所謂，最好唔好蝕啊，最好就唔好請咁多人，最好就唔好啊，即係炒咁啲嘅冗員，換過晒啲精進啲嘅醒目嘅人啦，又或者就即係你要做啲突破性嘅一啲嘅節目啊，綁手有綁腳啊。 注定犧牲同埋呢一個嘅失敗。咁啊，即係所以你喺中國共產黨嘅呢一個嘅領導之下，咁啊當時佢又唔係嗰啲咩湖南衛視啊，哇有好多嘅呢啲嘅資金抌落去啊，即係根本係完全啊，即係蚊型住係嘛？咁啊其實又唔會請到一啲嘅明星，亦都搞唔到啲咩嘅大嘅呢啲嘅製作。咁我好記得我嗰陣時搞過第一個嘅 project，就係一個叫做歌唱比賽嘅呢一個形式咁啊，即係有啲人就上去 screening 啊，請一啲嘅知名人士去評分啊，咁然後就睇下邊啲人咧就係可以就係得到一個嘅賞識之後，就一個嘅演唱會啊，或者一啲嘅 contract 啊咁樣，咁啊情況都幾似而家即係嗰啲咩全民造星啊，又或者當時一啲嘅而家呢嘅音樂節目啊，就希望捧啲新人出嚟，咁但係奈何又係做完之後，咁啊之後又冇一啲嘅 budget 去 support 去繼續去做，咁變咗亦都好綁手綁腳。咁我要開始即係摸到條路咧，就係、是、温一個 media 咧，就係點樣去搞。咁啊奈何啦，咁啊即係温咗大半年啦。咁其實即係跟住就呢一個嘅 project 就冇做啦。咁啊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是、牽涉到我同 Lowell 之間有一個嘅交惡嘅。咁啊呢個嘅電視台嘅老闆同我哋都亦都係好合得埋，因為點解呢？因為佢亦都係一個好 Q 中意玩嘅朋友嚟嘅，平時喺大陸裏邊就飲飲喝食飯啊，吃喝玩樂啊，唱 K 啊，係嘛？即係總之夜晚就即係電燈着就鬼吻腳就屌你咩喺唱 K 度見啊，咁啊猜色仔啊，飲酒啊嗰啲咁樣。咁啊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即係 Lowell 咧就特別同佢咧，亦都係好 Q 投契嘅，真係好 Q 啱傾，係嘛？即係佢成日都話：哎呀，就係最好嘅就係我哋快啲做完嘢，就即刻同阿 Lowell 去玩啊咁樣。咁啊變咗咧，我真係有時就有啲敏嘅，即係大佬，我真係揾我哋上嚟就係想幫你搞好個台嚇，但係有好多嘢同你講咗，你又做唔 Q 到，又或者我希望揾佢去傾嘅時候，佢又唔 Q。得閒就忙咗第二樣嘢，咁我同嗰個大陸個台長嗰個友仔就係好擔心我喺度嘅存在，就係即係基本上會唔會第時 take over？佢話點會 take over 到你？我就有個 consultant，我俾你啲意見啊，即係點樣去改造啊，個台做好啲啊咁樣。咁但係亦都係因為咧，即係我 push 出可能行得滯啦，亦都係即係我哋香港人做嘢個性格，就希望做好件事佢就唔會同你即係搖啊起喺度嘥抌波鐘係嘛？咁我亦都唔係我嘅性格。咁啊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咁我就即係都有。好表白到件事出嚟就话，喂大佬咁样搞唔系办法噶，即系唔改好件事，即系好难做到，你都有啲压力俾到呢位嘅朋友。因为有一晚我啦、Lowell 啦，同埋呢位嘅朋友就一齐喺香港呢边咧就系见面。咁啊，可能我即系多啲 frustration 啦，吓，即系做呢一个嘅 job，我就感受唔到嗰個嘅 satisfaction，即係如果我即係放低嗰個心情，淨係喺一個喂，淨係賺嘅一個嘅 retainer fee，咁我就搞掂啦，係嘛？咁我就即係可以放鬆手腳，係嘛？咁啊，即係同你飲飲食食，係吃喝玩樂，猜妹飲酒玩嘥鐘，咁我就大家掂裝，咁就掂晒啦，係嘛？咁我又唔係咁嘅呢一個嘅性格，咁啊賺翻嚟嘅 retainer fee，咁啊俾咗大部分啊 Lowell 佢哋間公司去做嘢啊，請人啊去做嘢，自己公司嘅落袋又唔係多啊，幫補又唔係話即係特別係幫到手啊咁樣。咁啊，即係有啲嘅 frustration 喺度。咁啊，當晚飲酒，可能我唔知，即係飲大兩杯啦，或者一直累積落嚟嘅呢啲嘅frustration，亦都係存在咗。咁而當晚咧，就即係唔知做咩事啦。咁啊，Lowell 條友仔咧就係講嘢，就係樣樣嘢都係即係我聽起上嚟我唔舒服啊，唔開心啊，或者忍住，或者飲大咗兩杯，即係嗰個嘅人嗰個嘅情緒啊，各方面嘅負面嘅嘢出咗嚟。咁啊，好鬼死覺得佢咧就係拆呢一個嘅電視台嘅老闆嘅鞋啊，咁樣咁啊，令到我感覺到就屌你老味，你個撚樣，做乜撚嘢咁撚柴仔啊？唔撚做呢一個 job 都唔撚使死嘅啫，屌你係嘛？甚至無係嘛？即係講真係嘛？即係好似喺成件事裏邊啊，即係好啲 betray 咗咁啊，呢一個嘅感覺，我唔知點解會有呢一種嘅感覺，就好似覺得佢好似揾到個更加值得要同佢 friend 啊，即係嘅朋友，咁啊，即係黐住呢個朋友嚇，又有水又可以玩咁啊，更加好啊，咁樣呢一個嘅感覺，咁啊，令到我有好大嘅呢一個嘅frustration 同埋嗰個嘅 anger 越嚟越 accumulate 得好緊要，咁啊喺當晚繼續落嚟嘅一啲嘅過程裏面咧，咁條友仔就 唔知佢亦都係飲大咗定係點咧？講啲嘢出嚟就好唔啱聽，或者句句都摁住我。咁我亦都係因為咁樣同佢爆發咗一啲嘅衝突。因為衝突講咗兩句之後咧，咁我就唔知點解我隻手係可以完全係控制唔到，即係噗一拳，咁咪就打撚到佢爆缸。咁啊，然後即係佢成個嘴唇都係飆血嘅。咁我都諗唔到一個即係一個短 jab，咁咧就已經可以即係打撚佢爆撚晒缸。咁啊，當然就即係啲血出撚晒嚟之後，咁我就即刻醒一醒啦。咁啊，即係覺得屌闖撚咗禍啦，係嘛？即係打撚咗自己嘅一個好朋友。咁啊，當時即係大家亦都撳住免一下，即係再爆其他嘅一啲嘅衝突啊、肢體衝撞啊咁樣。咁啊，自此以後啦，咁啊，即係我哋就分道揚镳啦嚇。因為佢亦都第二日清醒翻，我再打電話同佢 apologize 嘅時候咧，咁即係同佢講話，真係唔好意思，我亦都唔想喐手打你就係我唔啱嚇。即係咁，但係始終打咗，希望你嘅寬恕或者係 forgive 咁樣。咁但係佢話唔可以，咁唔可以，我哋就已經係冇朋友做啦。咁就喺當時就係、其實我哋以前嘅關係係的而且確係幾好。嚇，即係好多嘅時候，佢都形影不離啦。咁啊，去玩啦，嚇，即係去飲酒啦，去創作啦，諗橋啦，係嘛？即係去做好多啲有趣一啲嘅 project 啦，好多一啲嘅時候一啲嘅 spin off 啊，各方面嘅嘢都係大家係好啱 key 好投契嘅。咁但係亦都可能係即係耐咗相處耐咗嘅時候，亦都開始我亦都發覺到大家可能繼續咁樣落去，對大家都冇乜太嘅着數，因為點解呢？即係大家喺互相影響到大家嘅呢一個嘅 relationship 裏邊呢，好多嘅時間呢，我哋都係喺吃喝玩樂啊、飲酒啊、跳舞啊、溝女啊呢啲嘅層面裏邊呢，就係、用咗我哋好多呢啲嘅 energy。咁啊，可能係即係我自己爭玩啦，即係當年係嘛，揾一個嘅走腳啦、飯腳啦、舞腳啦，一個嘅朋友係嘛，即係食飯叫埋佢，飲酒叫埋佢，跳舞叫埋佢，咁啊，即係喺長時間裏邊咧，即係大家其實講真咧，就係即係蹉跎咗好多呢一啲嘅歲月。咁啊，但係即係亦都會唔會因為係咁樣，大家影響到互相？做嘢嗰方面冇咁投入啦，spin off 咗太多嘅時間出嚟啦，又或者係即係其實可以用呢啲嘅 opportunity cost 去做好啲更加好嘅嘢咧，咁玩得開心係嘛？屌你咪跳舞跳得過癮係嘛？即係隊酒隊撚得夠爽係嘛？即係穿梭唔同嘅呢啲嘅club 啊，屌你咪卡拉 OK 啊係嘛？每次即係講唔同嘅 jokes 啊，去澳門啊即係各方面嘅呢啲嘅燈籠酒綠嘅呢啲嘅生活啊，咁啊即係對好嘅拍檔嘅呢啲嘅地方裏邊穿梭，但係其實就真真正正，似乎我就覺得浪費咗好多呢啲嘅人生嘅呢啲嘅歲月啊、光陰啊咁樣。咁啊亦都開始就即係同佢耐咗之後，亦都咧就係知道佢有好多一啲嘅個人嘅一啲嘅問題啊、一啲嘅做事嘅唔負責任嘅一啲嘅行為啊，咁亦都即係勸過佢啊，亦都係同佢傾過，咁亦都唔見到佢有好多一啲嘅進步啊，係見佢喺金錢上面啊，亦都係有一啲好忽級嘅一啲嘅問題，咁即係都已經好多問題都係浮現。咁但係可能就亦都係因為係咁樣，大家掛住玩係嘛，即係大家就喺呢一方面裏邊，大家就即係冇認真咁樣去面對個人生啊，係嘛？咁呢一拳突然間打出嚟，我係完全。唔知道點解我會卜一聲咁樣打出嚟，係我咁多嘅時間裏邊累積咗對佢一啲嘅 frustration 啦，一啲嘅 resentment 啦，對佢一啲嘅 anger 或者係睇佢唔順眼啦，咁而係咪因為當晚啊有一個嘅陰差陽錯嘅錯摸或者一個嘅 perception，覺得佢呢個朋友好似揾到一個更加有錢係更加同佢啱 key 更加好玩嘅呢一啲嘅大佬咁樣，然後跟住咧就係佢會背叛我啦，咁我無名火氣啦，然後我忍唔住入卜一嘢打落去啊。定係即係其實上天安排我卜一嘢打撚完佢之後咧，大家要 part ways，大家要分道揚镳，大家要重新要喺人生裏邊再有一個嘅方向要出發，唔可以繼續過呢一種嘅混帳啊、燈紅酒綠啊、電燈着鬼吻腳啊、榴蓮卡拉 OK 啊、脂粉堆啊、各方面嘅呢啲嘅即係對人生裏邊有害而無益嘅呢啲嘅生活咧咁樣。咁我即系嗰一拳之后，就系打散咗我同佢之间嘅朋友之间嘅呢一个嘅情谊。咁亦都系因为我自己真系做得唔好嘅，即系唔应该打人嘅，系嘛？ 咁啊，之後啦，咁啊，因為廣州電視台嗰個嘅 project 咧，好過多一段好短嘅時間咧，亦都係個 deal 就係 off 咗啦。咁啊，即係正如我之前頭先同大家講啦，咁啊，即係呢一個嘅廣州電視個台長啊，亦都啊，即係打報告又話，我講嘅呢啲嘅 idea 啊，或者俾佢哋一啲嘅 advice 啊，或者係一啲嘅意見啊、suggestion 啊、評估啊各方面嘅嘢。佢哋係 match up 唔到嚇，即係我哋嘅呢啲嘅提議嚇，幫唔到手啊，如此類推，咁啊，即係令到佢哋即係好難搞咁樣，咁啊，即係有金主亦都喺今次嘅事件裏邊啦，即係亦都嚇，即係見到我同阿 Noel 亦都係因為嚇，即係幫佢咁啊，以打交咁樣，佢又都好似有啲唔 like 嚇，即係有啲嘅覺得有啲嘅內疚啊，如此類推。咁啊，即係都係咁啊，不如我哋暫時停一停啦，唔好做住啦，咁樣咁我就覺得嚇樂於清閒，好啊，冇問題。咁啊，反正啊，即係同阿 Noel 交互咗，咁啊，呢一鑊嘅事件之後，咁啊，亦都係即係好難會再揾到佢幫手嘅，就係、是、再做呢一樣嘢，我亦都要揾過第二個 partner 要幫手去俾意見。咁即係如正因為係咁嘅啫，因你成變，咁呢一個 project 亦都係完咗。咁喺呢一個嘅 project 裏邊，其實俾我最大嘅得着，一個短時間大半年嘅一個時間。我認真知道中國裏邊 operate 究竟係一回咩嘅一件事，俾我嘅感覺裏邊開一個新媒體係要做嘢嘅人力物力啊，嗰個嘅do and don'ts 啊，又或者一個媒體裏邊嗰個要成功嘅一啲嘅因素啊，有好多嘅一啲嘅學習嘅呢啲嘅好嘅機會咧，俾我了解就得到呢啲錢都買唔到呢啲 knowledge 啊！仲要今次做呢一個 project，人哋係俾錢你，你知道佢點樣去運作係咪？知道點樣去 work 啊？但係得到一啲好寶貴嘅一啲嘅經驗，令到我可以將來咧就係去搞呢一個嘅低俗頻道又好，或者將來嘅呢一個嘅 MHK TV 又好，俾我一個好大好大嘅呢一個嘅啟發。咁啊，我更加會明白到啦，即係當時我都有同大家去講過啦，即係哇，原來喺依做依個星期五舞女依個節目，累積咗咁多嘅一啲嘅 fans，會喺街裏邊有人認得到你啊！我好記得有一次我喺數碼港睇戲啊，原來坐喺側邊嘅有一啲嘅 fans 啊，咁啊搞到我老婆好尷尬啊，咁樣啊，即係你會影響到人啊，咁樣。咁啊，更加令我了解得到嘅咧，原來你一個嘅媒體啊，你要做某一啲嘅信息嘅呢个传播，你拥有一个媒体，你嗰个影响力咧系可以系快速啦、有效啦，同埋咧就系更加咧就系比其他嘅唔同嘅一啲嘅途径咧系快捷嘅。咁啊，即系当时我就搞紧另一个 project，就知道我搞紧啲香港文化创意产业嘅呢一个嘅工作啦。咁啊，做一啲嘅產品設計啊，宣傳一啲嘅香港嘅歷史啊，一啲香港有趣嘅一啲嘅東西啊，咁希望咧就係藉產品設計啊、遊戲啊、accessories 啊，去了解多啲香港啊，即係可以就喺香港裏邊咧就有一個嘅手信啊，你拎翻你唔同嘅地方就 bring a piece of Hong Kong 嘅 history and culture 咧，就帶到你呢一個嘅屋企。咁但係即係一路温落去，哇！即係發覺我又唔係 GOD 係嘛？即係 GOD 又話有咁多嘅資本啊，即係可以補貼去做啫。我係差唔多做一條 line，基本上冇乜特別錢賺得到。哇！因為啲錢全部就係分晒俾啲 consignment outlet 嗰啲 owner 係嘛？一件嘢100蚊，我可能係拆得嗰55蚊係嘛？55蚊就包括我哋嘅產品嘅設計嘅 cost 啦、R&D 啦、生產啦、雜貨啦、運輸啦、人工啦、marketing 啦，即係換句話講，一件嘅產品跌翻落嚟，如果你可以有翻10零個% 嘅利潤咧，你已經係不得了啦。咁但係個問題係，你唔係一件產品卜一聲你就賣到滿堂紅，你要蹲時間係嘛？即係要等佢慢慢清貨，快則係半年啊，慢則嘅一頭半載係嘛？即係搞極都搞唔去，砸咗好多嘅死貨，咁你嗰啲全部都係 cash 嚟嘅。咁你冇咁大注，你又做唔得大，你唔做得大又冇人知你個 brand，做唔冇人知你個 brand 又冇人中意你啲嘢，咁啊亦都係一個兩難嘅位置。咁我就喺度諗啊，即係如果要弘揚一個嘅香港文化，要更加多啲人知道香港嘅歷史啊、古仔啊、有趣嘅嘢啊，係嘛？即係我用呢一個遊戲形式，可能係真係呢一個嘅手信形式、紀念品形式、merchandise 形式， 可能真系事半功倍嘅，事倍功半嘅，即系吃力不讨好嘅，似乎真系要靠一个嘅媒体，至可以将呢一个嘅文化保育啊，即系香港人嘅 identity 啊，香港文化历史嘅呢啲嘅古仔啊，说好香港故事啊，似乎只有着数。咁啊，开始就系即系谂下，经过咁多嘅经验，经过咁多嘅 learning，就知道，咦，真系。我最熟悉嘅就係之前做一個嘅網台節目。如果有機會，哇！喺我有一個嘅網台嘅頻道，我就可以喺呢一方面裏邊呢，就係得心應手，係嘛？更加可以將香港嘅一啲嘅資訊文化喺呢一個網台裏邊呢，就發揚光大。咁但係我諗唔到啊，點樣去賺錢，係嘛？諗唔到啊，即係點樣又做呢一種嘅方法，可以有一個嘅營運啲錢就翻入嚟，直至到有一日。当一个嘅老萧，系嘛，突然之间宣布，系嘛，香港人网就收皮，咁啊，跟住冇几耐，佢就公布有一个嘅叫做迷你香港嘅呢一个嘅诞生，咁啊，而迷你香港嘅呢一个嘅诞生，佢个 business model 咧，就佢开放俾全世界嘅人咧，就去喺佢嘅台里边咧，就租佢哋嘅直播室，租佢哋嘅呢一个嘅 platform 咧，就系然后咧就系广播吓，就喺 online 嘅层面里边咧，就系你哋嘅节目嘅。咁啊，要交租俾佢啦，咁佢负责制作啊、administration 啊、收钱啊、click lock 嘅嘢，咁啊就最早期就好大个网嘅呢一个嘅宽充，佢一个广播在线就变咗一个收费嘅节目，咁啊而喺呢一个嘅好大个网嘅呢一个嘅广播在线咧，就喺即系呢一个嘅萧若元同埋呢一个当时林宇洋负责做 CEO 嘅迷你香港里边呢一个嘅 platform 里边咧，就可以收睇同埋可以 subscribe 可以重温佢哋嘅呢一个嘅节目。乜當時好大個網嘅就應該仲有阿 Jam 啦，即係恐怖一粒鐘啦，嗰陣時就極度心寒啦，咁啊，仲有其他啲我唔記得咗個叫卓飛係咪？叫卓飛係嘛？佢哋嘅一啲嘅關於有啲嘅靈異啊，一啲嘅UFO 啊，一啲嘅唔同呢啲嘅節目啊，咁佢哋都係可以收錢而睇到佢哋嘅一啲嘅節目。咁啊，佢 announce 咗呢一個嘅 program 嘅時候，咁我就咦覺得有興趣喎，咁啊，反正係嘛，即係。佢話 offer 一個非常之即係相宜嘅呢一個嘅價錢，咁啊俾當時啲人咧有志嘅人咧就可以同佢哋去接觸。咁我聽完呢一個新聞之後咀嚼下，咁當然我就打翻俾阿東咧，同佢研究下呢一件嘅事件有冇得做啊？好啦，等我休息下，咁啊喺第二節嘅時候咧，我哋講講啊點樣我哋要成立呢一個嘅低俗頻道。Lowzook.com 係嘛？係點樣同林宇洋去傾偈去開始搞合作呢一個租務上面嗰啲嘅呢啲嘅唔同一啲嘅 details，或者係同大家去講下，就依家同姚冠東去合作，當時我點諗定一個嘅 contract，同佢之間咧就係為將來咧就係要發展一個低俗頻道嘅時候咧大家嘅一個嘅 partnership 嘅呢一個嘅 detail 嘅詳情會係點樣？咁啊，始終諗翻起即係同阿 Loel 嘅呢一个嘅 pathway 系原来系同我之后要搞呢一个嘅低俗频道，或者 MHK TV 之后好多嘅一啲嘅朋友咧，都会有类似咁嘅呢一个嘅经验。咁啊，曾几何时咧，即系喺网上面咧，都好多人都话一个好捻难相处嘅一个嘅人啊，又话我即系同真系合作过嘅人咧，都会分手收场啊，闹交收场啊，或者系反面收场啊咁样。咁我唔否认我系一个有要求嘅人，或者我对某一啲嘢我会有执着，咁亦都系我成日都有时会觉得咧好有趣。当去到人与人之间嘅一个嘅缘分咧，而大家要分手啦，又好似大家搭开嘅巴士，到最后可能我继续营喺巴士上边，又或者某一啲嘅人啊到站咧就要离开，咁啊只可以讲一个缘分上面嘅一个嘅尽咗嘅一个嘅 relationship。咁但係有時亦都會睇翻咧，我而家一直落嚟會覺得咧，好多嘅問題出現，至到好多合作嘅朋友啊、拍檔啊要分手，其實對我個人嚟講係一件嘅好事多過一件嘅壞事嘅。因為再繼續落去嘅時候，亦都會可能會互相會影響到啊，又或者係會令到之後可能會更加闖一啲嘅唔好嘅一啲嘅熱搜出咗嚟都未定，反而即係早啲分咗手，即係早啲大家 part way，又或者即係抌低咗有啲人，或者人哋抌低我，我可以繼續向前行嘅時候，條路係行得舒服，同埋咧對我自己嚟講咧係更加有一啲嘅唔同呢啲嘅得着。咁啊， 路未行完嘅，究竟系得着多定系失嘅多咧？咁啊，即系总有一日会有分了嘅。咁但系目前嚟讲啊，即系有一啲嘅朋友分咗手，咁啊，即系大家即系各有各自己嘅方向去，咁啊，都同佢哋有啲嘅祝福啦，系嘛？咁啊，但系对我有时嚟讲就系，亦都好多嘅时候咧，我系减少咗一啲嘅负担，减少咗一啲嘅心里边嘅一啲嘅麻烦啊、唔开心啊，又或者系即系令到我个人轻松自在咗。咁啊，有機會嚇，即係都喺今次嘅呢個節目裏邊咧，都好多嘅時間咧，會同大家去講嚇，即係陸陸續續有啲朋友啊，之前即係一齊起步嘅，但係點解咧就會唔喺度？咁啊，呢一節就同大家講翻啊，點解當年啊，即係 Lowell 就冇繼續再參與呢一個低俗頻道嘅 establish 啦嚇，即係佢 launch 呢一個嘅頻道啊之後嘅一啲合作，佢冇 involve 嘅一個嘅主要原因，就係因為嚇，即係有一次嘅聚會之下嘅發生一個衝突，而我真係喐咗手打咗佢啊，令到佢爆撚咗缸咁，然後跟住就冇朋友做，好嘛？咁啊，並唔係話即係坊間講佢撚咗啊呢一個嘅北韓啊，投靠呢一個嘅金正恩嘅。OK，咁休息一陣間，翻嚟第二節再講講低俗頻道的誕生。 立嘢。真刀上身佢，知唔知啊？ 肯定真嘅，扮嘢咪得咯。 任何人恶意使用武器伤害他人身体，可处监禁3年。 大家好，咁啊，我大家見到啦，低俗頻道嘅金主同埋啊台長都出咗啦，唔好咁講。咁就其實講翻少少搞低俗頻道啦，我哋其實都搞咗1個月啦，咁亦都好多謝，好感謝各位網友對我哋嘅支持，真係衷心地感謝。即係除咗唔係話計有冇打賞嘅問題，而係即係大家去支持呢個頻道，起碼喺短短1個月之內，我哋都累積接近差唔多30萬嘅 viewers，淨係計 YouTube 啫，亦都未計喺其他即係例如香港網台啊，或者其他嘅辦法收睇我哋節目嘅人啦。咁喺呢度我真係好感謝各位網友支持，因為我哋搞低俗頻道嘅理念真係好簡單，就係而家所有嘅節目啦，都係即係或者係電視啊、電影啊，都係 柒， 冇錯啦，亦都係完全係唔係話服務緊廣大嘅市民嘅，即係同我哋日常嘅生活完全脱 離緊曬地嘅， 離緊曬地。咁我哋希望有一個低俗嘅頻道，就係屬於我哋同埋所有網友一齊去，希望有一個時間可以輕鬆。 好，翻嚟第二節嘅喺 MIHK 10周年嘅紀念特輯嚇，涉到空虛啊，網台血淚史。咁啊，第二節啱啱頭先大家睇到嘅咧，咁就係嘛，即係資深嘅網友，咁就應該咧就可能 record 得到咧。呢條片咧就我哋嚇低俗頻道啊嚇首次啊呼籲大家要交台費係嘛，即係同埋解釋大家去邊度繳費啊，點樣去俾月費啊，點樣去睇到我哋嘅呢個節目啊，點樣登記做我哋嘅會員嘅一條嘅宣傳片啦。咁啊，當年啊，一個嘅價錢咧，真係抵到你唔信啊！169蚊啊，169嚇，一個嘅半年係嘛，即係169，咁啊，即係非常之就即係一個嘅經濟同埋實惠。咁啊，即係圍到係真係20-30蚊1個月嘅，即係你話真係幾抵屌啊！你話係咪咁樣講？咁啊，呢條片就有我同阿姚冠東啦，咁啊，即係同大家去呼籲啊，即係一個嘅當時需要大家嘅一啲嘅支持，去俾一個月費去經，等我哋可以繼續去經營，可以拍一啲唔同嘅一啲嘅節目啊，唔同嘅一啲嘅突破啊，可以做一啲嘅嘗試啊，俾大家咧就係可以喺網台上面咧，都希望可以就係殺出一片天，有一啲嘅破格啲嘅嘢可以係做到。咁啊，如果你問我嚇，即係點解會突然之間會搞網台咧？咁啊，因為機緣巧合嘅。咁有一晚就即係喺屋企裏邊就聽完老蕭即係講一個嘅 announcement， 即係話佢哋而家又有叫咪咪，係嘛？即係而家呼籲大家可以上去依一個嘅租佢哋嘅台啊咁樣。咁啊，當時咧我就即係始終啦，邊兩度跌低就係邊兩度要起翻身，即係有一個咁嘅依一個嘅諗法。咁啊，再加埋啊，即係之前我曾經上過依一個嘅廣州，係嘛？即係搞佢依一個嘅電視台，咁啊經營嗰一個嘅啊所謂嘅新媒體嚇，即係當時嘅新媒體就唔夠而家即係依種嘅新媒體咁厲害啦，係嘛？咁有啲嘅經驗，咁再加上咁啊，即係我當時就有一個好希望可以將香港文化、身份認同啊、香港人嘅 identity 嘅一個嘅媒體，可以將依一樣嘢發揚光大。點解佢覺得咦，真係自己有翻條頻道咧，做依一樣嘢咧，就真係事半功倍嘅喎，係嘛？咁樣樣搞啲產品設計啊，哇，輕質嚇，搞你一頭半載。我仲記得當年搞依一個嘅靈界揸 fit 人，哇，依一個嘅。遊戲 game 啊，差唔多搞足我成年啊！由依一個嘅構思 concept 啊，跟住又到遊戲規則 illustration 係嘛，製作揾 supply 啊，唔同 pass 又膠又金屬又紙嚇、啊，即係哇各方面嘅嘢又包裝，搞完出嚟之後，哇已經係七八個月嘅時間去埋銷售啲錢翻咗嚟，哦、啊，即係換句話講，你等啲錢要成年咁就只可以有機會會回到籠，仲要係分分鐘啊！即係你賣到唔係話即係咁 popular， 啲錢唔係落到你個袋咁易。咁所以嚇、啊，即係當時覺得哇，最快傳揚呢啲嘅香港文化，梗係有條喉水喉係自己嘅聲音係可以播放到出嚟，咁就會快捷好多啦。咁再諗啊，點樣去賺錢啦、啊？咁樣咁而老蕭嗰陣時提出呢一個要交月費、要攞錢睇嘅呢一個嘅 concept， 咦，好新喎、啊！計條數係嘛？我哋香港人依個星期五母女啊，即係每集在線啊，3000多到5000多人喺一個嘅 chat room。喂，如果有 10% 係嘛，即係有500多人肯俾錢嚇，咁啊，即係你計翻一個嘅月費，咦，嗰條數都好襟計喎。咁啊，即係就將依一個嘅念頭咧，就係、是、當時同依個姚冠東有 share， 喂，其實條數唔係話咁難計嘅，有機會真係可以計掂咗，然後真係可以咧，就係、是、嚇，即係分分鐘仲有錢落袋添，唔使蝕到好撲街嘅喎。咁啊，即係同佢傾咗依一個嘅情況，咁啊，所以就咦，大家都覺得嚇。啊OK 啦，可以去考慮。咁同埋姚冠東咁啊，梗係想有翻自己嘅地盤，有翻自己可以 exposure。佢因為好中意表現自己，好中意係攞到人哋嘅注目，好中意人哋有 attention 俾佢嚇，即係東哥前、東哥後，咁啊即係好中意人哋咧就尊重佢啊，即係睇佢啊，即係有 like 佢啊，佢係一個好中意呢啲嘅方面嘅呢啲嘅人。咁我就同佢講，喂，即係有咁嘅諗法，你不如我哋都可以試下，即係揾阿林宇陽傾下，大概嗰啲收費模式會係點樣啦，咁樣。咁啊，林宇陽嗰陣時俾我哋依一個個 offer 咧，就係冇辦法 resist 嘅，因為的而且確咧，嗰個嘅價錢咧唔係難嘅，即係如果開頭即係去做嘅時間咧。其實大概每個月咧開始嘅時期啊，低俗頻道喺2013年嘅六七月開播嘅時期咧，如果啱即係真係去做嘅時期咧，你大概每個月你預6000多蚊、5000多蚊左右嘅啫。咁啊，當時嘅時段咧就係10點到12點兩個鐘頭嘅。咁啊，但係當時即係如果你10點到12點，你可能會有時間，你可以即係有啲走盞位啦，譬如你早半個鐘去準備啊，或者之前約啲時間去錄影啊。但係就之後就錄播啊，如此類推啊，咁即係呢啲嘢可以走盞嘅，即係唔係咁硬掘每日兩個鐘頭咁樣。咁就係星期一到星期五啊，就由10點鐘去到依一個嘅12點鐘，或者你嘅節目就去到11點半，如此類推，個零兩個鐘咁樣。咁佢收我哋嘅費用包好多嘢啦，包括俾一個 operator 我哋啦，幫我哋做宣傳啊，做廣播啊，幫我哋留翻啲 file 啊，幫我哋收費啊，客户嘅服務嘅熱線解答問題啊，各方面嘅嘢啊，做會計啊，幫我哋收錢啊，即係如此類推。咁但係當然有啲錢係要經佢哋收，咁然後之後咧扣除曬所有一啲嘅 expenses 啊營運之後咧，然後就會回翻俾我哋嘅。咁即係換句話講咧，佢就忍賺㗎啦，佢就唔驚咧，就我哋就唔會交佢租，係嘛？咁啊，總之就佢收曬啲錢先，咁啊會計搞一年半載啦，咁啊然後跟住就俾翻啲錢嚟，咁啊即係我始終都係即係啲錢會遲咗會收。咁我收翻咗啲錢，減除咗佢嘅依一個嘅開支之餘咧，咁我就要找啲唔同嘅數嘅，譬如啲 operator 有時幫我哋做一啲嘅 freelance 啦。 咁啊，每一個朋友出去表演都有居馬費啦，咁啊，飲飲食食啦，一啲嘅開支啦，一啲咁嘅咁樣嘅情況嘅，啊，出去拍攝嘅居馬費啊、交通費啊，如此類推啊，咁樣。咁啊，即係都同姚冠東有傾過一樣嘢，就係咦，條數都可以計得掂嘅喎，嗱，咁啊，不如諗諗佢啦，咁樣。咁啊，東亦都後屘亦都揾翻阿盧 L。咁大家都知道冇辦法啦，亦都佢一定係 say no 噶啦。咁啊，跟住佢亦都揾咗阿力蘇，咁就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變咗依一個台咧，就係我啦、姚冠東啦，同埋力蘇咧，就係會繼續去 continue 啦。咁而當時就跟住要諗啦，如果要同林宇陽傾咗依一個嘅 deal 係嘛，咁就之後要開波噶咯，要行車噶咯，因為要揾間嘅公司咧，就係同依一個嘅林宇陽咧就要合作噶啦。咁我就當時咧就因為喺另外一個 project 咧，我就開咗一間嘅公司。咁而一間嘅公司咧就全部 fully 係 under 我嘅，即係全部都係我嘅依一個嘅名義嘅。咁依一間公司咧就因利成變，咁就唔需要咧就卜一聲又要啊，即係要同姚冠東又要注資，又要開嗰間公司，又要 business registration， 又要做依樣又嗰樣咁樣。咁我當時我就同阿姚冠東去諗啦，我就話即係嗱，阿東而家扎扎林有一間公司喺度，就可以用我依一間公司咧。就會同佢合作，咁我同你嘅合作咧，就唔好講咁多嘢咁複雜啦。嗱，好簡單嘅啫。總之錢就我出曬，你一蚊都唔使俾。你一樣有居馬費，你一樣做節目係有糧出，係嘛？咁主要嘅一樣嘅嘢就係咧，當會計計完數，減除曬所有嘅呢啲嘅成本啊，減除曬所有呢啲嘅居馬費之後咧。減除咗一啲嘅 reserve 我嚟去做一啲嘅製作嘅一啲嘅預算之後咧，剩低嘅錢我同你就一人一半嚇。咁其實基本上咧有幾個原因嘅。第一，你叫姚冠東拎錢出嚟，不如你殺撚咗佢啦。我都係覺得佢一日成日都係屌你老尾，佢比我更加丐幫嘅一個人嚇。公司啲周轉都屌你老尾閪嚇，真係都成問題，成日都唔夠錢。識咗佢咁撚耐嚇，真係冇撚話啤酒啊！屌你老尾，奶茶都屌你老尾未請過你咁樣一杯嘅一個嘅屌你青磚沙梨係嘛？咁你再要拎錢出嚟，真係得個搞嘅啫嚇。咁我都好慷慨，因為已經有間公司裏邊即刻可以開波係嘛？咁啊～銀行户口 business 嘅一個嘅户口亦都有，唔需要再搞咁多嘢。咁啊，因利成變，咁我就 offer 依一樣嘢俾佢。咁我亦都嚇，即係同時之間就亦都俾一個嘅 service agreement 就俾佢去簽。嗱，我哋要傾清楚啦。依一個咧係個 partnership， 唔係一個股份嘅 shareholding 嘅 partnership， 而係一個嘅 supplier 嘅 service agreement。嗱，我唔知阿東知唔知道一早其實我諗緊啲咩嘅嘢，我當然亦都唔會將我嘅 hidden agenda 講俾佢聽，我只不過列得好清楚。嗱，你有權可以check 數，公司所有嘅 profit and loss 咧就即係依邊我哋會負責曬，你唔需要投資，你都唔需要拎錢入嚟，總之你會有居馬費做你嘅節目，扣除曬所有嘅依啲嘅營運之後咧。我哋就會適當嘅時候咧，個 board of director 覺得係要可以派錢嘅，你可以係分到錢，你唔需要負責公司嘅任何嘅 liability， 你只係做一個嘅台長嘅職務，幫佢做幕前啊，或諗橋啊，或者一啲嘅工作上面需要到你嘅地方，你就即係如果你 agree 嘅，就做足嚇曬所有嘅嘢。咁嚴格嚟講咧，佢冇 own 到低俗頻道嘅，低俗頻道所有啲節目嘅IP 啦。所有嘅 copyright 啦，所有嘅版權咧，都係屬於註冊低俗頻道嘅嗰一間嘅公司嘅。咁佢只不過係一個 service provider 嚇，即係一個嘅其實幫低俗頻道打工，但係佢一個好好嘅依一個嘅優惠嘅一個嘅持份者。咁啊，我唔知道阿東即係知唔知道點解要立依一個嘅公司，我唔俾 shares 佢啦嚇，即係我冇喺依一方面，我只不過係同佢講喺分紅上面嘅一個嘅優惠啦。即係佢明明我背後依一樣嘅嘢啦，咁但係當然即係佢亦都可能就係覺得，屌你老尾，即係做呢啲咁嘅鳩閪節網台係嘛？有乜撚嘢錢賺啦？即係閪多個威嘅啦，或者可能佢就會咁樣去諗啦，又或者即係而家唔撚使我俾錢，又唔撚使我有 liability 唔使上身，咁啊更加求之不得啦，又覺得有個 platform 可以表演係嘛？我就叫咗佢做依一個嘅台長，咁啊又可以威係嘛？即係有自己一條嘅網台，咁以當年咧。有個網台好威㗎喇噃，即係自己有一個嘅頻道，即係十幾年前你唔係而家個個都可以屌你老尾去做 YouTuber， 個個都走去做 KOL， 屌你老尾你唔撚係啞嘅。 系嘛？你即系都讲紧到嘢嘅，屌你咩？你发声啊，即系到声量有翻咁上下嘅，你都可以做个 KOL 系嘛？即系而家就好捻轻松啦。但系以前要搞一个嘅网台，唔系咁捻容易嘅，即系每啲架撑啊、啲 software 啊各方面嘅嘢系要自己投资嘅。即系如果唔系啊，老萧，即系屌你望鸠鸠佢整个几个 server 去储咁捻多嘅嘢，揼捻咗个 studio 出嚟，鬼咁捻大系嘛？又有几个直播室系嘛？屌你老尾喺佢玩呢一个嘅 project， 咁啊，即系讲真，我哋都做唔捻到，我边有咁捻多资金啊？我因利成变啊，租人哋个商场。個 idea 就係好似啊，即係開咗一個嘅新嘅商場，個地主咧就話俾佢聽，你可以做 consignment 啊，你有幾個鋪頭，你可以咧就喺呢度咧就擺檔係嘛，咁賣你嘅產品，咁啊你哋啊買嘢嘅呢啲嘅營運啊收入啊，我就幫你收咗先，又減除曬成本咧，我就俾翻你哋啊咁樣。咁啊，即係你可以用呢一個商場裏面嘅設施啊，如此類推啊，千祈唔好咁撚過分，過分又加租啊，即係咁撚樣。咁啊，即系大家一个合作，我哋同呢一个 Dimple TV 又或者呢一个嘅迷迷啊，我同林宇阳嘅呢一个嘅关系就系地主啊，同呢一个租客嘅呢一个嘅关系，我同姚冠东嘅呢一个嘅关系咧就系佢系一个 service provider， 我应承佢做得好，我会俾50% 嘅 net profit 佢，主要系咁样。力苏就纯粹系一个打工仔，力苏喺成件事嘅过程里面就佢只系收规模费，咁我应承佢嘅就系当公司有好嘅，我会酌情会有 bonus 分俾佢，咁同埋就每一集佢系俾任何一个嘅，如果我冇记错，佢系俾其他嘅一啲嘅员工嗰个嘅好处就系佢规模费都系一样嘅，如果我冇记错，规模费一样嘅，但系佢就冇其他啲host 咁样就有分红啦。总之我赚，佢咧就赚咗钱，譬如我攞5%、10% 拎出嚟，佢分俾佢嘅，即系佢有呢一个嘅 benefit， 但系佢就一样有规模费，但系亦都唔需要负任何嘅 liability 啊、责任啊。总之 profit and loss 营运閪捻咗，赚就好，我上晒身 ，OK， 我负责出公司，我负责出 accountant， 我负责去报税啊，各方面嘅嘢，佢哋就系坐喺度，一定 guarantee 佢哋就可以收到呢一个嘅规模费，同埋公司赚钱嗰阵时有钱分俾佢呢两个。咁所以严格嚟讲咧，佢哋系冇 own 到任何低俗频道1% 或者0.1% 嘅呢一个嘅 share 嘅。咁即系呢一个我点解会咁样去做咧？其实我就隐隐约约喺之前做星期五嘅一个节目里边，我自己都系唔会觉得。因为姚冠东条捻样会唔会又即系喺节目里边，即系同阿好似阿力苏咁样吓，即系佢两个就即系吓，即系好 buddy。咁如果喺加埋 share 俾佢哋嘅情况之下，佢两个一喺埋一齐就 deadlock 噶咯噃，有任何嘅 decision， 有任何嘅麻捻烦嘅嘢，哇！佢两个连眉一气，我就即系屌你老母企捻咗喺度啦，系嘛？钱就抌分钟系抌最多，又或者即系分钟佢哋唔会俾钱，咁当然我俾 share 佢哋嘅时候，如果佢哋两个凭嗰一个 shareholding 嘅呢一个嘅alliance 一齐喺埋嘅时候，我就企捻咗喺度，冇捻得喐噶啦，系嘛？即系。變相我咪自己屌你咩捉蟲入個米缸裏面，屌你或者捉蟲入自己屎忽裏面咁戇鳩，咁我唔會咁樣去做。咁所以呢一個就係我一早我預計咗就係驚，因為我曾經有一啲嘅生意同一啲嘅朋友合作嘅時候咧，哇嗰啲嘅經驗就係、是、因為真係佢哋係真金白銀拎咗錢出嚟投資，佢佔咗一定程度嘅 percentage share。而當時大家要諗一樣嘢就係、是、你搞生意其中一樣嘢最緊要就係個 exit strategy。exit 就話 shareholder。唔玩啦，要走啦，咁点送佢走呢？咁一个系要之前要倾清楚嘅。咁我曾经有一个嘅公司就倾咗，哦 ，OK， 咁如果你要走啦，就以翻公司当时嘅呢一个嘅 net worth 系嘛，即系扣除晒所有啲 liability 啊、人工啊、出面争人哋嘅数啊，剩低几多钱？如果你系有 10% 嘅嗰个出面个 net worth 系可能系讲紧200万，咁 10% 咧？你就係講緊你有20万，你可以拎走啦。咁如果 starting capital 大家抌錢出嚟，你可能每人抌5万，你佔20%，即係出嚟就佔。咁你攞5万，你而家你攞翻咁多錢走，咁你咪真係發達係嘛？我曾經又有試過，即係開頭大家 starting business 係講緊係20万，每人拎20万出嚟。咁而跟住做到個生意做到咁上下嘅呢一個嘅情況之下咧，有朋友係決定要走，而當時佢要走係當然唔係 good term 咁樣走啦。咁而行使翻佢 exit strategy 就扣除曬公司所有出面嘅階數啊，佢剩低嘅依個總資產，佢攞翻25% 走，嗰陣時佢係攞咗成幾十萬走嘅，係比佢抌落嚟嘅錢係多好多。咁所以我亦都有見及止啦。如果第時要送人嚟走，哇！咁你第一你分分鐘有好多嘅麻煩，有好多嘅 dispute， 又影響到公司嘅依一個嘅營運啊、cash 啊，咁所以。 做生意嘅，尽量最可能喺我嘅立场嚟讲咧，就是、自己揸咗一个最重要、最重要嘅呢一个嘅 percentage 个控制权，甚至无可以嘅话，唔好侵人哋喺一个嘅吓个 shares 里边咧，最好你自己揸晒庄，其他嘅人咧就系帮你吓，帮你去合作吓，你情愿吓，即系呢一个嘅吓蚀底啲吓，即系分钱嗰阵时分得豪爽啲，等人哋咧就系觉得系死我就唔肯死，自己上身，但系有钱分可能会俾心机佢咁样样去做。咁但系咧喺咁嘅情况之下咧，亦都会有一个嘅问题嘅，即系唔好以为咁样嘅一定掂，就因为佢班捻样个个都冇 liability。个个就冇嘢上身，个个亦都冇 responsibility， 所以觉得屌你老尾閪，做就最好就唔好点做，系咪？有钱分就系最捻好，屌你老尾閪，你唔好搞捻到佢，因为佢冇嘢抵押啊嘛，佢又冇嘢上身，唔捻值得，屌你唔好对佢惊青啊！亦都有好大嘅 possibility 咧，做嘢就系屌你老尾躺平啦，即系 lay back 啦，唔上心啦，求捻期啦，因为啲钱唔捻系佢嘅钱嚟噶嘛，佢冇捻抌个钱出嚟噶嘛，唔捻肉赤，唔捻批冧噶嘛，屌你老尾濑嘢啊！最多啊，咁點算啊？即係扮下緊張。嗱，依啲我亦都係見唔撚少。咁啊，有 pros and cons， 冇話啱與錯，邊種嘅方法係嘛？咁你要好睇清楚，同你合作嘅人會係點樣？咁啊，又或者喺先天性嘅時候，我係根本唔想啊，即係姚冠東或者係力蘇佢兩個係擁有個公司裏面任何嘅股份。咁啊，所以我就開出呢一個嘅盤口，方便將來有啲咩投盤申請啊、拗撬嗰陣時候，掃地人哋出門嘅時候咧，我就會可以好快捷，同埋我就唔需要咧就有咁多嘅一啲嘅牽掛、頭痛啊嘅呢啲嘅問題。咁就依一個就係當時我依一個嘅設計，咁啊，亦都係見證咗我一個嘅 worry 啊，或者我一個嘅 gut feel 啊，係將來真係會擔心會發生嘅一個嘅問題。咁的而且確個年零兩年之後啦，係嘛，即係喺依一個2014-2015年啦，決定要唔再搞依一個低俗頻道嘅依一個嘅時候，要變依一個 MIHK 脱離依一個嘅林宇陽啊、蕭若元嘅依一個嘅迷迷香港嘅時候。依、这、一個嘅之前嘅構思，依、这、一個嘅保護罩啊，發揮咗好大嘅功用，保障咗低俗頻道嘅 integrity， 所有嘅版權、股權啊、話語權啊，各方面嘅嘢一個嘅控制權啊，嘅最大嘅依一個嘅 control。咁啊，如果你問我啦，即係當時即係點解會無鳩離頭咁樣走去搞依一個低俗頻道咧？咁樣，咁我唔知大家信又好，唔夠信又好啦。咁搞依一個嘅低俗頻道嘅時候，我真係可以覺得冥冥中有一個嘅主宰啊，做啦做啦，有一把嘅聲音叫我做啦做啦，去啦，勇往直前啦，得噶掂啦，去啦咁樣。咁如果而家睇翻啦，十幾年前嘅依一件嘅事去做一樣嘅嘢，去到今時今日有一個 MHK 有唔同嘅一啲嘅節目係嘛，做大院有樂啊、Morning Glory 啊、鱷魚潭啊，其他一直 accumulate 以前嘅立穩十的香港政府啊，做你老母中國人啊。都好多一啲嘅 classic 嘅一啲嘅節目啊，而呢啲節目啊，亦都係好老實講下，俾我一個嘅啟發就係、是、一直走嚟去到香港人嘅身份認同啊，香港人嘅本土主義啊，香港人對論政啊，current affairs 啊，係嘛政局啊，同中國嘅關係啊，我都幾。覺得係有一個嘅 contribution 喺度，係令到好多嘅香港人係覺悟醒覺，而了解清楚當時依一個嘅形勢。嗱，好老實講，搞依一個低俗頻道之前，我係對政治係完全唔撚理解同埋唔撚認識嘅。你見撚到我上個大陸裏邊去做廣東電視台嘅依一個嘅顧問，就知我屌你老尾閪，我當時就算去2012年我都係柒撚懵懵戇鳩鳩，唔撚知道共產黨有幾閪冧啊嘛，即係你。是有一個的香港人的身份認同的意識在這裡，希望香港人的這個 identity， 香港人的這個 ID 可以 carry 到內，不想做中國人，但是沒有想過去到今時今日那種那麼清醒，還有即係知道香港人應該要行嘅路啊，即係同中國人嘅關係啊，各方面嘅嘢，我當時係唔會好似而家咁樣。咁我諗即係一直落嚟，即係如果唔係 kickstart 咗 commit 咗。同老蕭佢哋租咗個地方搞喺 lowjob.com 係嘛？依一個嘅地步係冇可能去到今日，我自己改變咗，我自己覺醒咗，甚至無好多我嘅網友、我嘅支持者、我嘅側邊嘅兄弟 同我共事嘅同事主持人都有呢種咁大嘅一種覺醒嘅一種嘅護照，更加引證咗我當年就係話，如果我淨係掛住搞呢啲咁嘅人畜無害，但係有少少香港得得意意嗰啲嘅 souvenir 啊，哇！我真係蝕撚到天光都未做撚到今時今日呢一種嘅呢一個嘅效果，係嘛？咁所以即係唔多唔少，我自己去到最後將呢一個嘅網台嘅節目啊、時事評論啊、文化傳承啊、做我哋嘅呢啲唔同嘅節目，將香港人嘅故仔啊、歷史 carry 出去落去，我唔多唔少，我覺得係一個召喚嚟嘅。即係雖然咁樣講，就好似屌你老味，好似林鄭講，哎呀，係天主叫我去參選，一間又屌你老味喺下冚家產，又屌你老味係要我哋要天主號召我要做咩？我唔撚想講到咁撚戇鳩，就或者咁撚偽善。但係的而且確，我諗翻，如果唔係當時嗰個 inner earth 有個咁嘅 inner urge， 有咁嘅聲音，有個咁嘅一個嘅感應，有一個嘅咁嘅一個嘅呼喚，我要 commit 去做一樣嘢，咁更加可以。讲一样嘢俾大家听就系、是，如果唔系开头做一个星期五号女，过一啲咁糜烂嘅生活，同老 L 嗰啲饮饮食食啊、花天酒地啊、灯红酒绿啊，突然之间接触咗呢一个嘅网台，大家咁抌咁多心血落去，做尽我自己嘅呢一个嘅能力，有限变无限，系嘛？即系有好多嘅 obstacle 都要克服，咁而千辛万苦要做咁多嘅问题出嚟，其实我发觉到唔净止我自己系觉醒咗，连我自己都改变咗。連我自己都變咗另一個嘅鱷魚，有一個嘅中意玩啊，中意嚇即係親近女人啊，即係嚇即係好似鹹蟲咁樣啊，即係又或者即係中意放蕩啊、劈酒啊、爛哚哚，而家變翻對個社會責任啊、對人啊、對所有嘅嘢有翻個 compassion 嚟嘅心，喺呢一個嘅過程裏邊，呢十幾年呢一個嘅改變咧，我諗啊，即係我諗除咗我自己感覺到之外，我諗好多網友都應該都可以。明白到即係鱷魚其實有一個嘅 redemption， 有一個嘅改變，一個嘅好明顯嘅一個嘅變化俾到大家睇到。咁啊，我記得有個網友啊，周先生有一次就同我傾偈，咁啊，周先生就同我講啊，鱷魚，我發覺你以前都放蕩形骸，又不羈，又亂嚟，又滾，點解你而家好似變咗一個人都唔同曬㗎咁樣？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嘅就係，當我繼續 commit 將我手上面嘅嘢。原來我發覺我找到我自己的 platform， 找到一個的 mission 要做好它的時候，原來就是可以令到你身心靈都有一些很大很大的一些的改變，整個人可以變成第二個人一樣。如果你看回我以前的樣子和我現在的樣子，的而且確也有一些很不同的一些變化。我有時候我太太跟我說你的身形啊，還有你的樣貌啊，都好像啊，就是變成第二個人一樣。咁啊，的而且確嚇，比起十幾年前嘅我咧，我就即係個嘅肥大咗啦，啊，即係粗壯咗啦。咁啊，我亦都覺得我自己個人咧就冇以前咁輕佻啊、沙塵白霍啊咁樣嘅依一個嘅感覺。咁 anyway 啦，咁啊要解決咗啊，即係拍咗板啦，搞掂咗啦，即係知道點樣去行啦，同無論姚冠東嗰邊合作嘅形式啊，同點播啊，即係迷迷嗰邊啊、林宇陽啊、老蕭嘅合作形式都傾掂咗之後。咁就係當然就係會諗下一個星期有五日要做啲乜撚嘢嘅呢一個嘅節目啦。咁啊，第一個星期一嗰陣時候，阿東諗到咧就叫小李阿爸嘅呢一個嘅節目。咁啊就有佢啦。咁啊另外一位嘅舞台劇嘅大佬就係冼振東先生啦。咁另一個咧亦都係舞台劇，阿東啲 friend 就叫 B Van 嚇，姓温嘅温先生嚇。咁啊 ，exactly 佢名叫温咩伦啦，我唔記得咗啦嚇。咁我記得佢叫 B Van 係嘛，四眼個哥哥嚟嘅。咁啊，大佬東咧就是一個都黃嘅朋友嚟嘅，即係都有時見到而家佢出啲 post 咧，佢啲諗嘢嘅方法咧，同我哋啲網友啊，或者同我哋都好近似。咁亦都係一個好熱誠嘅舞台劇嘅一啲嘅製作人啦。咁啊，星期二就係力蘇做嘅一個嘅《飛沙風中轉》。咁啊，星期三就係我做嘅呢一個嘅《大院有落》。咁啊，而星期四咧就係呢一個嘅哇緊要啦，就係、是、當時嘅料理龍舞蘭花系。啤梨哥啊，佢哋同阿客家佬牛精文阉雞大咪係嘛？如果我冇記錯咧，開頭嘅現代合傳咧就係、是、有啤梨啦、大咪啦、阉雞啦、客家佬啦、牛精文啦，仲有 BBG 嘅 BBG 咧就係、是、後期嘅，即、就、係、是、我哋嘅先人啦，係嘛？咁但係佢當年咧曾經咧亦都有參加依一個蘭花系依一個嘅現代合傳嘅節目嘅，咁但係後屘咧就佢冇做啦，咁我當時就唔識佢哋嘅。啤梨咧係唔係我認識嘅人嚟嘅？啤梨咧就應該係姚冠東喺啲社運裏面啊認識咗嘅一個嘅料理龍舞嘅一個團體。 咁啊，當時點解大家會有啤梨廖偉龍墓嘅呢一個嘅組織出咗嚟咧？就好記得嗰陣時阿幹事啊，就喺個立法會裏邊咧，就講咗一篇廖偉龍墓嘅呢個嘅文。咁啊，笑撚到大家撲街嘅。咁我哋知撚到原來有呢一個嘅蘭花系嘅呢一個嘅組織，係嘛？咁啊，所以咧，即係我係完全唔識佢哋。咁啊 ，not until 咧，我仲好記得，即係阿 Lan 上開台嘅時候，我只喺呢一個嘅迷迷，當時就同啲網友講話，我哋要講我哋嘅節目巡禮，同講我哋有啲咩撚嘢嘅節目嗰陣時咧，我只係第一次見到阿啤梨啊、閹雞啊、大咪啊，佢哋依班嘅朋友嘅。OK， 咁星期五就當然我啊、力蘇啊同埋阿東嘅呢一個嘅新嘅星期五舞女啦。咁啊，當時就係咁樣嘅呢一個嘅組合，呢一個嘅情況去合作。咁而剩低嘅問題啦，就係每個人要為佢哋嘅獨當一面嘅節目，就要負上呢一個嘅責任。咁而當時嚇我要孭飛嘅咧，就係呢一個叫做大院有樂嘅呢一個嘅節目。咁啊，大院有樂嘅開頭嘅時候咧，就係我唔知道大家仲記唔記得個組合係點。咁啊，就有隻手嗰個就係我老表麥理浩。咁啊，然後楞住一條 lemo， 咁啊 lemo 咧就係叫阿 Kate 嘅。咁啊 Kate 即係我就完全就唔識佢。咁啊阿東揾佢翻嚟嘅。咁啊，亦都唔知道佢嗰個嘅背景係點啦。咁啊，就知道恩恩瘦瘦啊，靚女一個。咁啊，講嘢應對都 sharp 嘅。咁但係你話叫佢對香港歷史，佢識唔識嘅就即係講真，你即係不如問我識唔識起架飛機好撚過啦。即係我諗都係嗰隻嚟㗎啦，唔係好明嘅。咁但係咁我諗住就算啦，有條女喺度，咁啊有啲養眼啊，有啲後生女，咁啊即係作一個嘅嘅角色。就我問佢乜撚嘢，你知唔知太子道個Prince Edward 係點解啊？咁佢可能唔撚知啦，可能太平精照做啲乜鳩啊？咁又唔撚知啦。阿菠蘿包嘅出處係點啊？唔撚知啦。雞尾包佢食過未啊？唔撚知啦。含個撚味啊？唔撚知啦。咁嗰啲咯，即係發揮個角色就係會係咁樣嘅角色。咁啊冇個有厚望嘅，只要佢 show up on time 係嘛，表一啲唔撚識嗰啲嘅依一個嘅表情，咁我就會收貨。咁但係後屘當然大院有落，就係我抌咗好多心機，同埋即係亦都有好多人去幫手。咁其中一個就叫周公子啦。咁啊，周公子個出場係點咧？咁就喺下個一集啦，我就會解釋啊周公子嘅出場，同埋我點樣設計啊大院有落呢一個節目。咁啊，即係要同大家去分享啦。咁啊，萬事俱備，咁就係開波，就係做呢一個嘅低俗頻道嘅呢一個嘅誕生。咁啊，諗翻起轉頭就已經係2012年七月份嘅事啦。六月份就應該係我哋 kick start 嘅。咁啊，七月份咧就係阿 Lan 就係開頭嗰頭一個月咧就免費播映。咁而之後咧就一個月之後咧就開始阿 Lan 我哋嘅收費嘅模式。開頭頭一個月咧就俾人哋任睇啊，睇翻各方面嘅嘢啊，了解下啲節目啊，覺得係值得要俾錢啊，至攞錢去投資啊，各方面嘅嘢值得支持我哋啊咁樣。咁啊，温咗成個月之後，就卒之好似頭先播放俾大家條片咁樣睇到，我同阿姚冠東話俾大家聽呢一個嘅169蚊半年嘅呢一個嘅收費計劃。好啦，咁啊，下一次節目再見嘅時候，再同大家講下呢啲唔同嘅節目嘅開發啦，係嘛？即係之後嘅反應會係點啦？陸續仲有邊啲人會加入嚟啦？咁樣咁啊，當然啦，即係遲啲亦都會同大家講啊，即係多咗人睇之後，就多咗啲嘅網民嘅參與，咁啊，陸陸續續我哋嘅呢一個嘅 pool 啊，呢個低俗頻道裏面嘅合作嘅人咧就越嚟越多，咁啊，亦都可以有機會同大家分享下，即係可以見到咁多麻煩煩嘅人，咁多閒雜人等加入嚟嘅時候，三山五岳，我要 deal with 一啲嘅人嘅呢啲嘅變化各方面嘅嘢。咁如果你問我咧，開頭嘅時候最做得最好嘅節目，我個人認為一定係蘭花系嘅呢一個嘅現代豪俠傳。你估佢哋唔到咧？佢哋咧係真係做咗一個好高水準嘅一個嘅論證嘅呢一個嘅節目。咁啊，當時亦都係好多個朋友咧，除咗睇星期五舞女呢一個嘅原有嗰啲班底嘅呢個朋友之外咧，好多個朋友咧都係睇呢一個嘅星期四晚上嘅現代豪俠傳。咁啊，下次再有機會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即係依咁多年啦，發展網台嘅心路歷程啊，同埋一啲嘅鮮為人知嘅一啲嘅情況啊，故仔啊，同大家去分享。咁啊，下次再見。 主席，我係喬利龍門蘭花系嘅幹事，蘭花係花中君子、王者之鄉，係咪梁振英係特首、小人、大話精、偽君子就可以僭建花槽、種蘭花？就唔俾地，我哋條脷龍毛。 大陸、台灣出口的蘭花是百幾二百種啊，賺本港數以億計的外匯，為何我的條脷龍母是這麼難呢？主席，我的條脷龍母蘭花是龍母蘭花三四十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清殘淡化，與世無爭，數了十多萬諗住可以安享馬兒，但是為何你個福家的梁繼英都是左柴右柴，我哋仲要割地賣果，毀我家園，我哋條脷龍母都唔得。主席，我哋條脷龍母蘭花係反對東北嘅發展計劃，所謂斷人衣食就猶如殺人父母，所謂搬遷就好似將海龜搬去沙漠，死梗啦！道理講完，你哋會聽咩？主席，我哋條脷龍母蘭花係對於毫無成績嘅政府講乜都冇用，你哋語言嘅藝術已經去到不攻自破、不打自知、不思所謂嘅地步。而家唯一可以令市民滿意嘅就係水仙方案同埋梁振英係落台。我嘅條脷龍母蘭花係被東北撤北，1月1號示威元旦大遊行嘅打工梁振英，打到江道警員。